就是海淀万全庄，还有海淀那边有好几个泉。现在以万全庄呢来说呢，你听这名儿，它就不是一个泉。 对，万全嘛。 哎，对， 八沟， 沿着万全河流，所以它尽量，严格的说呢，过去对北京的水的利用也是相当的充分的。 啊，他还特别喜欢这个园子。好像他最后什么，包括他办千叟宴呀、啊，然后包括给他母亲那个孝敬他母亲，好多事情都在这园里发生的。 这个园子的，往西去面积很大。这个园子的西边原来记载还有一个叫西花园。 对。 跟他挨着。你还记得昆明湖扩建的时候，昆明湖的东堤就是西花园的西堤。 对。 哎，所以有那个 东堤此时是西堤，西堤可能是东堤吧。 对，就是那句话。 对， 就是跟畅春园跟这西花园有很密切的关系。但是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乾隆年间了。 另外，当时他这个地方好像说，已经成为了他基本上三分之二的时间，然后跟这儿来从这处理政务啊，然后来休息啊，这么一个地方。 对，我们说这个园子对康熙皇帝很重要，其中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康乾盛世嘛，这是祖孙两个人。 对。 那么康熙第一次看到乾隆的时候，其实是在畅春园啊，这一段，小强也可以给讲讲。 这个是在1722年的春天。当时呢，三月底嘛，等于是那个圆明园牡丹台，他就开了很多很多的牡丹。他当时已经那个赐这个，当时还不叫雍正皇，就是那个胤禛嘛，皇四子，然后建了这个圆明园。他呢，这个胤禛呢，等于他就是请这个那个康熙来说，爸爸您来看看这园子。正好这个时候呢，这个弘历就是这个后来的乾隆皇帝，只有12岁，就在这个里边，在这园子里边。正好乾隆一看赏花，然后就看到了，然后祖孙三代这是第一次见面，也是很难得的。这个就是康乾盛世这三个皇帝唯一的一次相遇，对， 嗯。 所以后来呢，这个康熙一看这个弘历，还不能叫乾隆哈、 嗯， 就特别的聪慧可爱，然后呢，也是对他就是特别的高兴， 嗯。 有这么一个故事，反正 历史上可能没有确凿的证据说雍正即位跟他这有这样一个儿子有没有什么确切的关系啊？但是，当时的弘历确实是非常的聪慧可人啊。然后康熙爷爷看到之后甚是欢喜。那么最后，其实康熙也是病逝在畅春园的啊。 对， 包括后来，政治风浪啊，这种夺嫡的血雨腥风，可能都和这座园子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实任何事物啊，优势与劣势并存，比如说康熙爷子嗣非常的繁盛，那也导致后来夺嫡的血雨腥风。那么在康熙晚年的时候，他曾经分析过自己每个儿子的优势和劣势。当然其实雍正一开始也不一定是他的首屈一指的这样一个候选人啊。其实在电视剧《雍正王朝》第20集当中有一个片段啊，就是在说康熙在分析自己每个儿子的优势和劣势啊，他在说自己的这种选择的这种纠结，这种分析过程，我们来听一下。 朕原寄希望于废太子嬴政，可是他根本就不是人君之选，八个应四，处处学朕，他处处学的不像。朕是以宽仁治人，他是以宽仁收买人心，朕对下面已经放纵过度，他却比朕则还要放纵。即便他的宽仁是真的，也只会把我大清江山彻底毁坏。14阿哥嘛，这些年整兵精武很见成效，可是他胆子过大而胸襟狭小，用于治兵尚需谨慎得当，用于治国则必然坏事。13阿哥嘛，性情中人，他的心里是光明的，重情义，可是他嫉恶如仇，不会权变。朕劝进了他10年，就是怕他一时冲动闯下大祸，结果把你给牵连进去。 那怎么收拾啊？有了这十年的教训，想他也会成熟起来，可以做好你的帮手了。 您的苦心儿臣全明白了，儿臣全明白。 不要哭了。 明白。 朕把这千钧重担交付于你，朕相信你一定能够刷新理智，匡不朕的过失。带着这串念珠，朕不放心的是你常常过于急躁，待人又欠宽和。善待你的兄弟，善待你的臣民，不是万不得已，不要伤害他们。 皇阿 玛，皇阿玛， 皇阿 玛，皇阿玛， 皇 阿 玛，皇阿玛，皇阿玛， 皇阿玛，儿臣记住了。 你们听着，朕传位于，传位于四阿哥。 皇阿玛， 皇阿玛。 那节目的开始有这样一道互动问题啊，就是中国历史上清朝历史上有一位皇帝，那么他说了这样的话：朕听政以来，以三藩集和物漕运为三大事，夙夜谨念，曾书之宫中柱上。那这些三件事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啊，我这个夙兴夜寐想的都是他，我把这事写在了宫中的柱子上。那这个皇帝他究竟是谁呢？顺治、康熙、雍正还是乾隆呢？来，小强给揭晓一下答案。 肯定是康熙皇帝，咱们今天说的就是康熙皇帝。 嗯， 但我觉得这个需要有个细节，需要让蔡老师讲一下。 嗯， 这个是我觉得让人很刮目相看的一件事情。 对， 这个康熙平三藩，确保了整个中国的疆土啊，那时候定下来，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嗯， 这个第二项就是和物，这个和物指的是黄河和运河，就是治理黄河和京杭大运河，这个就叫河务。 嗯， 这里头治理这个黄河泛滥的时候要考虑的，首先要保护京杭运河不要被黄河给淹着，所以这个泛滥的时候要考虑治河的时候以漕运为主。这个第三个是漕运呢，就是说治河是工程上的事儿，漕运呢是如何把粮食从南方用船一袋一袋的米要运到北京的粮仓里来，这个任务呢是叫漕运。 嗯， 所以这三件事里头两件呢和这个京杭大运河有密切的关系。 对，所以 另外您说他把这个写在柱子上的时候是多少岁？ 哎，对，这个写在柱子上的岁数呢，一般的人分析就是说他14岁到16岁。 要今儿说这还是一追风少年呢哈、 嗯、 对， 那个时候少年皇帝。 那他已经他8岁，所以接 按说工作已经有年头了、 嗯、 啊，所以康熙真的是 8岁接班， 伟大的皇帝啊，在位61年，也做出了很多贡献啊，做了很多大事儿。那么这位和运河有着千丝万缕联系啊，一直把漕运和河务放在心上的皇帝，他和大运河之间还有哪些故事呢？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大运河文化带人物篇，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这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对岸对频道雪间风，

但是这个晋府这个还提出一系列办法，但是这个是这是这样的，就是说过了若干年以后，这个河道还在变化，你知道吗？后来又有水灾，你知道吗？可是呢，由于这个开了中河以后呢，矛盾集中在青口，青口以下叫里下河这一带老受灾，所以这一代的人就反对这个 开中河 晋府这办法、 啊、 最后呢就把晋府给撤了吃了，完了呢陈黄呢就准备要给他抓到监狱里头，结果呢还没有进监狱就准备抓的时候病故了。 嗯， 后来这个用别的办法，后来不行，康熙又把晋府又给请出来，这 是他们办法还是对的。 哎，他呢又请出来以后呢，说你那个木友，你那个陈黄的时候，陈黄已经去世了。这个事儿，说实话，康熙觉得自己有点做的有点对不起、这个， 心怀愧疚。 嗯， 那在下半时段的开始，给大家留了一道互动问题，就是在公元1701年的时候，康熙皇帝治水，命人用生铁铸造了九牛二虎一只鸡。我们的问题是，这九牛二虎一只鸡中的二虎指的是下面哪个选项？ A 大老虎， B 壁虎， C 灵猫，地爬山虎。通过下面的这段录音，通过英超讲述的这个故事，我们就知道正确答案了。我们来听一下。 在公元1699年的正月，康熙皇帝因为大运河连年水灾，决定第三次南巡。3月初6，康熙皇帝来到江苏扬州的邵伯一带，经过视察，他发现这一带的河堤已经被水浸坏了，命河道总督于成龙派人将邵伯、高邮一带的河堤都重新检查修理了一遍。此后呢，康熙皇帝还多次召见于成龙等人现场办公，一起商量治河的方案。5月17日，康熙皇帝结束了历时103天的南巡活动，返回京城。然而他前脚刚踏进紫禁城，后脚就接到了邵伯一带运河水灾的奏报，这让他是大为震惊啊。公元1701年，康熙皇帝命人用生铁铸造了九牛二虎一只鸡，把它们呢分别放置在邵伯、高邮、瓜州等等险要的河段之上。现如今呢，镇水神兽呢大都被洪水给冲跑了，只剩下邵伯古镇和高邮的两头大铁牛还在。那么康熙皇帝为什么会选择牛、壁虎还有鸡这三种动物作为镇水神兽呢？原来啊，中国古人认为牛是大地的象征和载体，这自古以来呢就有用铁牛镇水的传统。雄鸡据说呢可以抵御水患，古人就认为洪水呢属阴性，而雄鸡报晓可以驱鬼除阴。再说这壁虎，它也是被古人视作驱除水患的神兽。有人就说了，这九牛二虎的组合也表明了康熙皇帝要使出九牛二虎之力消除运河水患的决心。根据史料记载，九牛二虎一只鸡来到邵伯一带后，虽然不能阻止水灾的发生，但是呢却能够作为水位测定的标识，为人们起到一个预警的作用。他们所在的位置都是最可能决堤的地方，人们通过视察水位上涨到动物的不同部位，就可以判断水患发生的程度。 其实我想了好多，我都没有想选这个壁虎啊，这个九牛二虎一只鸡，我以为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东西，你很大的动物，它怎么会是壁虎啊？ 这个我想是这样，这个传说来说呢，它远处看这个是壁虎的形象，严格说它应该是龙生九子的一种，就是叫趴下的那种，它才能治水。能够镇住水，这在水利工程上经常使用的。我们原来说过，